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尝惊喜，祝你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细雨连阴天，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消息。教育部近日公布了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国家分数线。据了解，本月23号到下月30号，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开通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到时候符合条件且有意调剂的考生可以及时上网了解调剂信息和调剂系统的使用方法，按要求申请调剂。2018年高招本市有29所院校参加高职自主招生，计划招生13343人，其中计划招收农村户籍学生6501人，报名已经于昨天开始到本周四结束。从今年起，本市将实行三必考加三选考加体育的新中考模式，即语数外为必考科目，其他科目实行选考，从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物或化学中选取三门参加考试。北京教育考试院规定，考生必须在本月20号到22号确定体育现场考试科目和文化课的考试科目。目前本市中招体检正在进行当中，为减少学生填写表格的时间，今年北京市体检中心实现了全流程信息化，考生不用手工填表，平均每名考生的体检时间控制在1小时之内。体检结果的查询时间为5月10号到20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查询本人的体检结果。再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一场春雪过后，气温开始回升，许多人期待的樱花季就快要来了。今年的赏樱季，武汉大学继续实行实名限量免费的网络预约制度，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武汉大学官网或官方微信登录预约系统，不过目前还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团体预约。2017湖北旅游景区综合年度排名近日出炉，通过对去年1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湖北省所有 4A 级以上景区网络数据的综合分析计算，神农架风景区、十堰武当山风景区和恩施大峡谷分别占据综合前20排行的1、2、3位。为了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更多民众，成都一批知名遗迹今年内将启动复建。宝墩遗址公园、明蜀王陵以及凤凰山朱月莲墓、琼瑶遗址公园、淮安居遗址公园等一大批遗址公园都在规划之列。近日，猫头鹰公布了中国出境游客赴泰国游问卷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赴泰国的中国游客半数集中在26岁到35岁之间，移动设备成为中国赴泰游客的重要工具。47%的受访者游览首选阳光沙滩、山林等自然风光，其次是人文体验，包括寺庙、传统村落、当地的节日庆典活动等。16%的受访者则是被泰国香辣可口的美食所吸引。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地面高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明显，预计白天最高的气温是15摄氏度上下，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兼4级，气温12到15摄氏度，相对湿度25%。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我们家做客，各位好，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而且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有那种扑面而来的春的气息了。 是的，现在暖和了。而且在朋友圈里晒出来的更多的全都是春暖花开的感觉。 是，这周六日的这场雪哈，下的还挺是时候的。 是，哎呀，下的我觉得那个舒服哦。 哎呦，整个空气都湿润多了。 是的，深呼吸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没错啊，今天呢，咱们的周一节目啊，照惯例依然是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在直播的时段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及时提出来。咱们这儿呢有一位这个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而且这脑子呀转得特别快的这个房屋改造专家啊，两位专家来帮您一块儿出谋划策啊。今天呢，当然我们还是集结了一下大家发在我们邮箱里边的问题，这个呢是24小时为大家开放的。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看看户型也好啊，包括您要想买房子，让大家看这房子这个朝向啊，位置啊，怎么样啊，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里边，住在全拼876@163.com。 来先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周一的两位固定嘉宾。 先介绍一下这脑子转得特别快的啊，不论什么样的房子都能给你改得特别好的北京紫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哎，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还有一位呢是咱们空间心理学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系的博士谭伟佳，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哎，咱今天直奔话题啊，一开始先回答一下，这是山水方姿的问题啊。他说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各位，户型图也发来了，说进大门啊，我们家这就是客厅，就一进门就是客厅了，没遮没挡的，想要弄一个玄关该怎么弄呢？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怎么弄这玄关啊，想问一问这玄关怎么弄。还有呢，就是他们家次卧的面积有点小，要是放一张双人床吧就特别的挤了，但是这双人床还是他们家非常需要的，这应该怎么改呢？谢谢几位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就能看见山水方姿他们家这个户型了啊，是什么样的。确实看到这户型图你就发现感觉有点两头大中间小哈， 就是有点通透。 是，你看他这客厅挺大的了，28.3平，不小啊，加上阳台都得30多平了。另外那卧室呢，应该算主卧吧，也是20多平，但是中间架了那次卧吧只有8.5平， 相当于一个书房那么大。 是，确实有点问题。但是咱们先解决一个一个解决，先从进门的这个问题解决，就是进门这玄关到底摆在哪儿合适呢？这样咱先让那个谭博士跟我们说说这玄关啊，既然叫玄关听起来还挺玄的哈，挺玄妙的，这一定是从咱们中国的古文化里边来的这个名词吧。 对，这个玄关最早就是出自于老子《道德经》里面第一章。大家对《道德经》可能有所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由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关从这来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最早的玄关这个词就是从《道德经》里面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来。像咱们经常去道观，湖北的那个武当山，还有那个四川青城山，总把道门叫做玄门。其实现在的建筑学中这个玄关呀，就是古代当时玄门里面修行的每一道关卡，所以叫做玄关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哦， 那也就是说在家里玄关很重要吗？ 家里的玄关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玄关自古以来它是玄妙之门。为什么叫玄妙之门呢？在建筑学里面，最早的道家思想里面，老子曾经提到过，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玄关就是在一个空间感上利用它的整体空间去构造出它的明堂。确切的说，那个玄关是来构造明堂的。什么叫做明堂呢？怎么那个通俗间那个民间的习俗中有句话，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搞什么明堂。其实这个明堂就是玄关多出来的那一部分，空间就叫明堂，所以明堂必须要亮堂。而且玄关是起到阻隔穿透的作用。古人也是这样，在修行上必须一道关卡一道关卡。比如中医学上，古人怎么现在看天龙八部有印象没有？炼丹打坐头顶上会冒烟冒气 啊，热的嘛，那不是？ 对，热的。其实这个就是古人所谓的在冲关。什么叫冲关呢？咱们中国的古思想有24节气，对应人的24节脊椎骨。每一个节气，比如节是节气之气，立春是节，雨水是气，惊蛰是节，春分又是气，人也是相对应的24节颈椎骨。而玄关正好是在咱们的命门穴那个地方，称之为入门的第一关。所以玄关如果回到现在的建筑学之中，它是非常重要的入门的第一步，那个地方就叫做玄关。而玄关咱们刚才说葫芦里卖什么药，可见玄关一定跟葫芦跟神仙是有关系的。葫芦葫芦福禄福禄。而玄关古人为什么叫玄门呢？这个玄它非常有意思，它是整个宇宙空间，也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道的概念，它包括了天地日月北斗，所有的信息都含在玄里面，它是有无相生的。这个概念是纯哲学理念。 你听懂了吗？ 道可道，非常道。 对，是的。所以说玄关这一步对咱们的家里面整体的布局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最好以圆形为主。古人说混沌初开，那个混沌太极图就是圆形的，所谓的有是太极图，一个混沌分出了阴阳，这就叫有无相生。所以咱们看很多徽派建筑，一进门推开之后，先是有个照壁， 对， 然后进去是院子门，是月亮大圆形的那个门。 是是是， 其实照壁里面到门的这个空间，它就是所谓的玄关的位置。 哦， 而古建筑学中，玄关跟照壁两者是一不是二，非常的重要。咱们注意看寺庙里面进去总会写的照壁，比如说自尽其心，或是南无阿弥陀佛，那去到道观就写着福生无量天尊，这个照壁啊，古人用来的是考虑说人需要有一面镜子，随时能够提醒自己反思自己，这是古人的一种警示。所以自古就说前要有照，后要有靠，就是这么来的。 那也就是说像院子里前都有个影呗。 对，就是那个影呗，这就是照壁。从建筑哲学上来说，这个照壁的作用就是让人每天去思索东西，去反省自己，到底哪里错误，它起的是一面镜子的作用，所以叫照壁，照壁照镜子。而照壁上咱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葫芦的形状，或是万福图啦，蝙蝠啦，取吉祥的寓意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呢？ 看这张户型图，正常情况下古人的建筑学中啊，以九为阳数，六为阴数。中国的古典哲学一直是这样，九为阳数，六为阴数。如果玄关的距离最好是九的倍数，比如说九厘米乘以十也可以，乘以二十也可以，但正常情况下家中的玄关最好是那个深度在离门一米八到两米五之间，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距离。咱们来看这张户型图，我觉得在厨房门这个承重墙这一块，如果可以考虑设计玄关，那个位置是正好的。 在这儿设计， 相当于弄了一个屏风。 对，可以这么说， 对吧？就是 屏风只是后对后期玄关的改良 啊。 就等于把厨房的那道门向上北下南左西向西延长一些， 对 对，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正好把门挡上、哦、然后把客厅区挡上。 对，没错。而且造型嘛，像这位听众在问说怎么样做玄关造型，我就非常的建议出现圆形类或葫芦形类。而前面如果再要讲究一点的情况下，甚至前面可以放有条案，条案上去放摆放瓶子或是如意，寓意吉祥如意、平安如意。这是古人非常标准的建筑哲学。 然后上头挂一幅画，比如说牡丹， 嗯 啊，平安图， 嗯， 对，富贵吉祥， 对， 牡丹就富贵吉祥。挂山的话，进门开门见山也是可以的。 看来这个寓意还挺深。原来我没这方面想法啊，也不太了解。我就觉得呢，中国人还是属于不希望让别人一眼看透你。 对， 还是喜欢我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人说是城府太深， 嗯， 对吧？过去的你看那些大官们或者说是大财主们的宅子，一进门就是特小一门，你在外边看就是。根本就是不起眼，什么都没有，连什么府也没有。 嗯， 他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特小一小明堂啊，我们就叫的可能是一个小明堂或者小厅。 嗯， 你得穿了一个小巷之后，啪一进去，嚯，他们家这大院子呀， 别有洞天。 像您说了这个概念，在建筑学中有一句话能囊括：九曲入明堂，当朝做宰相。 哦是，你看苏州园林大多数全是这样设计的， 格局 对不对 ？ 没有说门做的特大，里边是特小的，不，全是小门。然后呢，一进去就有一影呗，你根本看不到里边是什么样的。 对， 哦， 是的。 其实从空间心理学上来说，比如说咱们按照古时候的讲法也可以。另外一种，实际上就是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说我怎么才能一进这家，我觉得哇，怎么着都觉得特别舒服。 嗯， 你怎么摆放都觉得哇，太合理了，这个就是对的。 对， 如果要是你一进来觉得哪儿那么别扭啊，不舒服， 对， 可能在空间心理学上就是不对的。 对，这个山水芳姿呢也给我们发来一个这个图片，正好是。这边是 阳台，对，他从阳台拍的， 就确实是一打开门，整个的客厅全部一览无余了。 是 啊，这样的话等于是在现在的电视的这个位置，在这边加一道墙。 咱们看着它这个 是 这是个饮水机， 对，是个饮水机。 在 饮水机这一块是可以切玄关过了，然后至少保证宽度要与那个与门的宽度这个相齐，甚至再多个一二十公分都没有关系。 哦。 好， 哎， 刚子，你觉得这个如果要弄的话，是顶天立地的弄啊，还是说 弄个一半？ 对呀、啊，弄一米八， 挂点 一米六， 一帘幽嘛。 嗯，刚才谭博士说了一下这个玄关怎么来的，为什么叫玄关，玄关有什么意义，和带给我们人真正来说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是什么？其实我们真正的想说，就是说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你比如说，像现在快递特别多。那么我们其实谁都不希望打开快递之后，那快递员把你里边所有的看得那么清楚。而真是夏天的时候，你像我们在屋子里边穿的东西，穿的衣服并不是特别多。那这时候，来个人，来个陌生人，拿个什么东西，这就不是很方便。 不方便。 对，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加一个玄关，其实主要目的是在这儿。 嗯。 那么但是刚才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谭博士提了一下有一个一米八或者是九十的倍数这种尺寸关系。这个是从哲学角度来说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从实际角度来说，我们自己就觉得像这个房子如果从一个一米八尺寸的位置上立一个 九的倍数就行， 哎， 九厘米以上的倍数就行。 对，如果是比如说像九十啊等等，或者九十再加多少啊，这种情况我觉得还行，别太大，因为毕竟玄关我们是觉得刚才夏明也说了一下，先是一个小 一米八是离门的距离。 对，我说的就是离门的距离，别太大，一米八我觉得有点过大了啊。 因地制宜，看房子大小。 对，主要是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房子的尺寸可能不是那么的大。 嗯， 稍微小一点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再说啊，任何的一个设计其实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我觉得这个房子里边它应该跟我们的房子的厨房餐厅以及我们 这个厨房外边这一小块，这块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还反正是浪费的这么一个地儿。我觉得应该跟这些综合来去考虑，才有可能会出来一个很合适的一个位置。嗯、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啊，现在进门呢，左手边其实就是一个餐厅，右手边这块有点空场、啊，而现在缺少的呢是我们的进门换衣服、换鞋子的这样一个空间，现在是缺少的。还有呢，就是这整套房子里边其实，有两个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有一个阳台。但是缺少储藏空间，所以说我们其实有一种建议的话，会将进门右手边这块空缺的位置，变成一个储藏空间，我觉得可能会更合适。我们可以储藏一些东西，换一些衣服，换一些鞋子，都还是可以的。那么刨去这个之后，我们的厨房门就一定不能在这儿了，对吧？我们的厨房门就一定会改向，那么改在哪儿呢？就应该是在，客厅这面墙，客厅的沙发背景墙这面墙上。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保证现在客厅的沙发背景墙尺寸的情况下，应该在现有的情况下往下，也就是是往北吗？应该是往北。 嗯， 再增加出应该是往南，应该再往南再增加出来一个厨房门的一个尺寸，从这儿开始做玄关，我认为是最合理的。 嗯 啊，因为我们可以把厨房的门的尺寸挪了，然后呢，我们又增加出来了一个储藏间，我们整个的这个客厅的面积，尤其是墙和沙发背景墙的尺寸都没有减小，那这时候我觉得会更合理。而我们现在从图上去看尺寸的话，现在是两米一，如果要减掉一个800的尺寸的情况下，1.2米这个尺寸我觉得也还行，就是从人进来之后的这种感觉也还可以。而且刚才下面提到一个，就是先是一个小小门，然后绕进去之后豁然开朗，这个在设计手法当中也是有说辞的，叫做先抑后扬。对，就是我们先进到一个比较小比较狭窄的空间，到了另外一个空间的时候，突然间就开阔了，会给人感觉它比以前更开阔。 嗯，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设计手法当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种设计的做法。所以说我是建议把这几个综合来考虑，有可能会更合适的一个种尺寸。 好，那就着这个问题咱们就接着说他第二个问题呗。 嗯， 第二个问题他觉得第一个他觉得他那个主卧合适，还比较大，但是他的次卧太小了，这应该怎么利用更合适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房屋当中啊，在做设计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大的原则。第一呢，就是比例合适；那么第二呢，就是空间舒服。第三呢，就是光线比较有层次；第四呢，就是颜色出来之后会有效果。这几个角度，那么其中比例这块的就有一个大小比例之分了。我们两个房子虽然说是有主卧和次卧之分，但是差别太大了，成倍数关系了。 对、 啊，你像一个是20.2平米，一个是8.5平米， 是、 啊。那么这么明显的这种差距变化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是很理想了。 哎， 好在我们现在的次卧室就是卧室壁，它三面的围合的墙体其实都是轻体墙，我们是可动的。 嗯， 而现在来去说，我们客厅的整个尺寸是4.13米，那么这个距离从沙发到电视的这种视距来说还可以再缩小，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的大，也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客厅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建议啊，将主卧室的面积，也就是卧室 A 的面积变得稍微小一点，把它匀出来一部分给我们的卧室 B，两个综合匀一匀，这个就还好很多了。 嗯， 那么现在其实我们把这个卧室 B 向卧室 A 的方向对挪一挪，其实同样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过道这一块的部分，现在这个过道呢，相对来说我是觉得，有可能有些人喜欢长过道，有些人不喜欢长过道，这个要看自己的感觉。但是我其实是喜欢长过道的，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可以混淆别人的感觉，就会让别人不知道这个房子究竟有多大。 对， 这第一个 老觉得别有洞天 啊。对，这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觉得呀，这个房子里边其实更有一些可以探究的一些尺寸，或者说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从某一些地方往里边去看的时候，它的透气感、纵深感会很长一些。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是沙发的这个位置，我们的沙发是坐在了西墙，然后向卧室那个地方看，能够看得更深一点，能够给人一些想象的话，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坐在沙发的感觉会更舒服。所以说我是建议将卧室 B 的墙体向卧室 A 挪了之后，将主卧室，也就是卧室 A 的门，其实也同时向里边挪一挪。那么这个尺寸就还好了。

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广州欢迎回来，住在876正在和您聊一聊家里边的事儿。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刚子，一位是谭博士，欢迎两位。刚刚呢咱们解决的是这个山水方姿的问题啊，他说的是他们家的这个客厅啊，就是一进大门客厅全看见了，玄关放在哪儿，刚刚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了，玄关您放在那儿相对是合适的。还有呢，就是他们家的客卧相对比较小，刚子也解决了，您把朝西的就是客卧的那道墙往西边再挪一点，这样呢把20多平米的主卧的空间稍微占一点，然后顺势的那门也就往里边推了推了，而且呢有了一个相对深的过道。其实刚才也解决了很多朋友的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会说我们家呀、就过道深，哎呦幽暗的呀，晚上上厕所我都看得后还吓人是吧。也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您可以在旁边做一些展示啊，喜欢书您摆上书， 对， 喜欢冰人摆上冰人，或者有孩子您直接弄成那种黑板墙，让他画去， 或者孩子自己的一些作品， 对， 得的奖状，您都往墙上来， 是是是，让那边更丰富起来，这样呢也把他的那个纵深感，或者说您觉得有点幽闭的感觉啊，给这个调节一下。当然刚子可能是喜欢那种比较幽闭的，对吧，他喜欢藏着的， 刚子喜欢那种神秘感，对吧， 他们家适合什么呀，就是原来咱们聊奇葩户型的时候有一个跑道户型，那特适合他们家，走个100多米，到了卧室 A， 啪又走100多米到了主卧了啊，再走100多米到了客厅了，那也特别适合，就一进去就是一，哟你们家是一开间啊，我们家42厅呢，我告诉你啊，他就特别适合这种的啊。当然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就是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如果想看一看第一位朋友山水方姿他们家的这个户型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了。刚刚咱聊的是这个卧室的问题，包括这个玄关的问题，接下来咱要不看看第二位朋友的问题， 可以啊， 好吧。第二位朋友呢，我看一下啊，这个也是说的是卧室的问题，你看这是邢有斌的问题，他说请各位这个老师帮忙看看这套房子啊，他说两个卧室都有点小，而且呢现在家里边目前是5口人住，有一个呢就只能睡沙发了，客厅的面积倒是不小，能不能再隔出一个屋子来住呢，怎么隔呢，谢谢了。这个看了一下也确实是，他这两个卧室啊分别都是 10平米左右吧，将不到10平米。这客厅呢有31平米。现在确实，你说这两个卧室吧，你先说扩面积，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了。 对，因为你扩谁，这两边都会受到干扰嘛。 最关键，它还需要有一个屋子。 是的， 这屋子放在哪儿？来，先让刚子给看看。 嗯，其实我也一直在看这个房子。 嗯， 两个卧室分别是9.3、9.8。面积呢也还可以，作为卧室来说还可以， 能用。 对，但是这两个房间如果从这个地方再去隔出一房间，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了。 没戏。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厅呢其实是 31.4， 这个面积还挺大的。 哎，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按面积来说的话，完全有可能给它隔出来一个，这是从面积角度来说。 嗯， 但是从真正实际角度来说，这个其实还挺困难。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正北侧是一个入户的一个通道，对，入户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正好是在这个整个的客厅的正中间。而我们南侧来说呢，又是通往我们的卧室和这个客厅采光窗的这些位置，所以说这个也还挺难受的。然后我是觉得呀，针对于相同的户型或者是不同的居住者，我们应该把这事儿说清楚。包括像我们下次有听众朋友们在说的时候啊，能够把这个所居住的人员能够说清楚和居住的这个频率，把这些事儿说一说，都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个房子的整体分析。您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五口人，我们通常可能就会理解是两个老人， 对， 然后再加上夫妻双方，再加上一个孩子，这样的话可能会构成一个五口人居住的一个我们想象当中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是这一个是谁在客厅住，或者谁在沙发住，这一个人是谁，我其实就没有弄明白。 不是爷爷就是姥爷，肯定的 啊。这老人，我老觉得有可能是孩子嘛。 不知道，因为如果把这事儿要说清楚，包括像孩子有多大，您比如说我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啊？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再去看的时候，看房间的结构真的没有办法调整的情况下，那么就只能是改变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 嗯， 你比如说像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从客厅里面完完全全给它隔出来一间房子，有可能吗？有可能。那么就是在进门，就是整个客厅的北侧，那么做成了一个可以封闭和半封闭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里边会有足够的，我们通过采光的形式，采光窗和这种采光门的形式，可以保证屋子里边的这个尺寸，但这个一定不大，因为它要是大了的情况下，可能真的就会特别特别影响客厅，那这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如果孩子在里面去住，那么这是一种可能。那么如果要是老人的话呢，在里边可能就住着不是那么舒服。所以说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将我们这个客厅啊，它其实面积还是很大的，如果能够将客厅分为两个功能区，第一个呢就是单独的，就比如说像我们正常坐的沙发的这种坐的区域，还有一种可能的，比如说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呢是一个榻榻米，我们可以当做一个茶室，晚上当做一个睡觉的地方，那这个呢也可以。但是我现在是不知道是否需要一个隐私的一个情况，比如说男孩啊女孩啊在里边，在这个现在有多大了呀等等，这些其实我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从这个房子结构上来说的话，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就是做这种灵活多变的这种变化，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封闭，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可以打开的这种形式，我觉得可能性会比较大。而且呢平时打开的时候也不能够让别人觉得这就是一个卧室，一个睡觉的地方，它其实可以作为我们的另外的一个补充部分 空间， 对，活动空间或者是补充部分，比如说就像喝茶的一个茶台， 对 啊，但这种形式我觉得还可以。沙发呀，我其实特别不建议从沙发上睡，因为沙发睡起来它总是不舒服。 小气可以。 对，然后呢，而且如果把沙发打开之后是沙发床，其实沙发床只是临时的去解决一个住宿的一个事情，您每天晚上都拉开打开折上这种过程你会很烦。而且呢这个沙发床啊不舒服，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种频繁的每天的拉起和关闭沙发床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所以说您还真不如给它留出来一个角落，就是靠近北侧那一点，那个角落里边专门给它用来睡人。其实换一个角度来去想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叫事儿，因为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家这个真是就在我们家老房子啊，农村里边的房子， 它哪个地方都能睡人。我们东边一间，中间一间，然后再加上侧边一间，我们都在睡人。自己家人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事儿了。所以说要看你自己的房子的居住者究竟是谁，把这事儿说清楚了之后，才有可能来决定这个到底是封闭的、敞开的，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对、嗯，就我跟这个邢先生聊天啊， 啊， 我估计啊。这孩子是刚有 哦， 哎，还是小宝宝呢。 哦， 因为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说，我其实建议你啊，你在那个主卧或者是哪儿弄一个双人床。 嗯， 双人床底下呢是这个两个人的，上面呢是一个人的。我说现在有卖这种家具的。 嗯， 你们两口睡下边，你们那个孩子睡上边，让老人家睡一个单独的卧室。后来人家说不行，他有点小，我就哦，我明白了。现在可能就是说，邢先生啊，他跟他爱人两个人睡一个屋子，然后呢，老爷不是姥姥或者是奶奶带着孩子睡一个卧室。 嗯， 要不我就说老爷爷肯定是在外边睡沙发的。 嗯， 但是对于老人来讲啊，经常睡外边不好。一方面啊，这个沙发睡着肯定不舒服；另一方面，你看他的厕所、卫生间是在外边的。 嗯。 虽然相对是在一个靠里的环境里边啊，但是谁出来上卫生间都会影响到这个老人的休息，长时间神经衰弱呀， 对， 受不了。本来照顾孩子就挺累的。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哦， 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我们其实从卧那么厅那个地方，其实我不是特别的建议。如果真的是要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嗯， 你想孩子。我们一定要给他留出来一定的空间。那么其实现在就是客厅。 嗯， 那么你像我家里边，我自己的房子在客厅，就没有客厅。 嗯， 我们客厅全是给孩子玩的地方。 哦， 然后对，里边沙发什么之类全都没有，我们还在客厅里边弄什么秋千啊什么的，全给孩子来玩。那么这时候就有一个考虑，就是客厅尽可能给他留一个大部分的空间。 嗯， 而且老人其实平时白天大部分时间还都是在客厅里面的。 嗯， 所以说我是觉得客厅有一个宽敞的、明亮的、空旷的这样一个尺寸，对谁都好，对老人好，对孩子身心发展都会好事。 那倒是。 那么如果你像我们，如果真是孩子在不大的情况下，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要跟父母同住的。 嗯， 然后父母要去照顾一下等等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要再稍微大一点的情况下，比如说脱离开父母的房间，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卧室 A， 也就是偏长而不是偏方的这个卧室啊， 嗯， 偏长一点的这个卧室里面去做考虑了。 嗯， 那么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的时候，尤其是像比如现在刚刚出生没多久，然后哪怕在他十岁左右的时候，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其实是可以将老人的房子里边这个比较长的这个空间啊， 嗯， 我们给他一分为二，比如我们可以用一个半高的柜子。然后将老人的这个房子，比如说南侧留出来了一个是老人居住的空间， 嗯， 然后呢靠近门这一侧呢，我们留出来一个空间是给孩子居住，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下遮挡，比如说半高的柜子呀，或者加一些帘子呀，或者说是一些什么形式吧，这样从这个里边也增加出来一个孩子的独立的一个半封闭半私密的一个空间，那这个时候照顾起来我觉得也会很方便。 哦，就是把卧室的功能还放在卧室里边，对不对？ 对， 是吧？就别再您再隔一个出来了。哎，还有一个啊，因为我们现在聊的是第二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第二个户型了。现在如果能做文章的也只是这个30多平的这个客厅了。为什么难做文章呢？第一呢，一进门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算是西北角啊，这边没法隔，对吧？隔一个很别扭。但是呢它的这个算东南角呢又是客厅的唯一的采光的光源所在地， 对， 对吧，你又没法把它封着，这样的客厅全暗了。 对， 所以这窗户还得留着。那这样行不行？就在它这个东南角的这窗户那儿做一什么榻榻米。 嗯， 平时孩子在上面玩也没问题，到了晚上了可以让姥爷或者爷爷在那榻榻米上睡。 没有受风 啊，受风啊， 窗户在。 哦，冷是吧？ 对对对， 哦， 其实我倒是建议，我支持刚子最开始说的那个建议。 嗯， 因为我那个朋友，当然他那个房子不一样，他那个房子是复式的房子。 嗨， 不，但是一楼的那个客厅的这个跟这个差不多。 哦， 他呢就是在西边就是现在他放沙发茶几的这个， 嗯， 正好对门的这个， 嗯， 他弄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门是带可推拉的那种榻榻米。 哦， 嗯，然后呢在这个榻榻米里头是带自动升降桌的，还能在里头写个东西啊什么的。 打麻将。 没在那里打过麻将。 哦哦。 然后整个这边上的墙上他基本上都做那种悬空的那种小架子， 嗯， 然后让孩子把自己的书啊， 嗯， 把自己的玩具啊， 嗯， 模型车呀，啊，都放在那上头， 嗯， 所以平时呢孩子无论是睡觉也好写功课也好都可以在这儿， 嗯， 然后如果要是睡觉比如写累了睡觉咔你就可以把推拉门关上， 嗯， 如果要是平时不用你就可以打开然后我们在那里头喝茶， 嗯， 基本上我觉得也没问题，只要他的近身够， 嗯， 应该可以， 嗯，尺寸还行我觉得，嗯 嗯，好吧，这是今天我们解决的两位朋友的问题啊。当然可能没有跟您说的特别的明白，如果您觉得哪还有一些问题您需要再进一步的问一问啊，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啊，您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直接在节目里边就为您解答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把您的问题加上您的户型图，最好跟我们说的详细点，就像刚刚刚子说的，您家里边现在几口人， 对， 构成是什么样的，孩子多大了啊，一般都是说孩子的，孩子多大了，现在需要是什么样的，然后把您的户型图以及您需要解决的那个地方的一个照片给我们拍过来啊，我们让这个专家来跟您解决一下。今天咱们其实说的最主要的问题，除了一个是玄关的问题，刚刚说了最早的时候咱们就说了玄关是一定要有的吗，谭博士说了这个玄关作为咱们中国人家庭来讲 还是挺重要的， 还是非常之重要的，对吧？而且说句实话咱们看了好多玄关，不光是有一些其他的那些福禄寿啊，或者有一些遮挡啊等等，您确实有一种舒服感的同时，还有一个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储物空间的。比如说玄关一般都跟什么合起来，就是鞋柜啊， 对 对吧，你放那边你换个鞋呀，啊，换个衣服呀，啊，放个钥匙啊什么，一般都放在这个玄关处。所以呢一进门您可以把手上的一些东西，而且风尘仆仆的带着那个啊外边的这些灰尘的衣服全都放在玄关，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落。所以建议您，建议咱们所有的家里边都设计一个玄关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卧室太小了怎么办，其实啊现在我觉得解决这种方法还挺多的，除了像咱们说的要我添堵墙， 嗯， 添个房子，添个屋子，其他还有好多现在功能性家具多多呀， 对，双层的， 对呀，啊， 可推拉的 啊， 可隐藏式的，而且现在隐藏式的不像过去，比如过去看那个什么单身公寓还是什么呀， 嗯， 那个床每天从那个组合柜里拉下来， 对， 嗯， 然后晚上再给它推上去， 对， 嗯， 但是现在据说一键完成了， 有电动的 啊，有电动， 嗯， 啪一摁，啪升上去了，哇，哦，好高级的， 是是是， 嗯， 而且呢，原来大家都担心说，哎呦，这个用时间长了会不会咯咯叽叽咯咯叽叽咯咯叽叽咯咯叽叽升上去了？ 嗯， 现在我去看了啊，人家做的那个是已经做成了类似于像液压杆了， 嗯， 就您轻轻的只需要一个手， 一个手指头， 轻轻的一抬， 嗯， 自己在这儿。一点声没有，啪就回去了， 嗯， 站的地方非常小，远观就是一柜子， 嗯， 柜门打开之后就是一床，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说句实话吧，我不是那种每天都要把床收拾一下的人哈，但是有时候房子小你也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办了啊， 嗯， 好嘞，今天呢咱们这个问题就先解决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谢谢谭博士，谢谢这个刚子，谢谢两位。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是我们的直播时段，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三点钟，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邮箱住在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每周一为您解决问题。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